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，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《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》倾情演绎华美乐章。4月21日上午10点，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，我们不听不散。购票查询大麦网。 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。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，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，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 上回我们讲到李隆基起兵成功，李旦被推上皇位，他和兄长李显一样，也要第二次登基称帝了。时间进入6月24日，一切已经准备就绪。太极殿上，皇帝李仲茂在东厢面对着西方，李旦则站在兄长李显的灵柩之前，太平公主和李隆基等人则在一旁站立。这时候太平公主先开口了，她朗声说道：皇帝想把皇位让给叔叔，可不可以呀？话音刚落，刘幽求站了出来，跪下说道： 国家多难，皇帝仁孝，效仿圣人尧舜，把皇位让给叔父是出于一片诚心，项王登基之后对侄子的关爱也必定会非常深厚。 太平公主赞许地点了点头，再看看众人也没有反对意见，便把李仲茂让位的诏书交给了李旦。一切的一切都是在演戏，李隆基是演员，李旦是演员，太平公主是演员，刘幽求更是演员，他们都在演戏给李仲茂这个小孩子看。世上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同样也没有免费的戏，既然李仲茂看了这场戏，他就必须为这场戏买单，买单的代价就是他的皇位。戏演完了，每个人都应该回到自己生活中的角色。这时李仲茂偏偏还没有回过味儿来，他还坐在金銮宝座上。姑姑太平公主走了上来，对他说道：天下已经归心向往，这个位置不是你这个小孩子做的。 没等李仲茂反应，太平公主揪着李仲茂的衣领把他揪了下来。到这个时候，李仲茂的皇帝生涯宣告结束。如果从韦皇后改元算起，他当了20天的皇帝；如果从他登基算起，他的皇帝生涯不过17天。从始至终，李仲茂是无辜的。17天前，他被当成木偶放上了皇帝的宝座；17天后，他被当成木头从皇帝的宝座搬了下来。17天对他而言如同做了一场梦，而他却要为这17天用自己的一生去买单。在被禅让之后，李仲茂就过上了被拘禁的生活。即便这样的生活也没有持续多久，4年后，李仲茂出任房州刺史，不久就将自己短暂的人生定格在了那里。李仲茂后来的人生被定格，而李旦的皇帝人生才刚刚开始。这个前半生两让皇位的皇帝终于当上了真正的皇帝。在他的前半生中，他先是把皇位让给了自己的母亲武则天，当然不让也不行。后来在当皇嗣的过程当中，他又主动让出了皇嗣的位置，等于让出了未来的皇位，当然不让可能也不行。生活注定要跟李旦开一个玩笑，明明已经安排了他当皇帝，却又让他的皇帝生涯一波三折。前半生两让皇位已经够传奇了，不过这样的传奇还不够，传奇一般要数到3的。不过我们还是先来隆重记录李旦的第二次登基称帝吧。公元710年6月24日，李旦登基称帝，成为与兄长李显一样的两次登基称帝的皇帝。 人世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尝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李旦登基称帝时已经48岁。如果说别的皇帝登基之后可以不急于立太子，那么李旦这个年纪是必须立太子了。古代人的平均寿命都短，古话说人生古来70稀，具体到李唐王朝的前几位皇帝平均寿命更是不长。开国皇帝李渊活了69岁，太宗李世民活了51岁，高宗李治活了55岁，中宗李显活了54岁，他们的寿命都不长。尤其是后三位皇帝，李治的55岁已经算高龄了。寿命这种事情，在一个家族中经常会在无形之中做比较，有些家族甚至会有一个年龄坎，很少有人闯过那道坎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一是身体原因，二是心理暗示。现在李旦也在无形中意识到自己的寿命问题，因而册立太子显得尤为关键。问题随之而来，册立谁呢？如果按照立嫡立长的原则，嫡长子宋王李承器是天然人选。然而李旦心里很清楚，自己的皇位不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，而是三子李隆基冒着天大的干系换来的，不立他为太子合适吗？就在李旦左右为难之际，宋王李承器先表态了，他辞让道： 国家安定则遵照嫡长子优先的原则，国家危难则要先考虑立有功勋的皇子，此次如果处置不当， 必定会失去天下人心。臣不敢居于平王李隆基之上。别人对皇位抢都来不及，李承器却坚决辞让，而且一连几次痛哭流涕，辞让的态度非常决绝。看到李承器如此决绝，朝中的诸多高官也认为应该立李隆基为太子，毕竟他在兵变中的功劳最大，太子非他莫属。这时候刘幽求又出现了，这段时间他实在是非常活跃。刘幽求对李旦说， 臣听说能铲除天下大祸者，就应当享天下之福。平王李隆基拯救社稷，同时让君王免于危难，论功最大，论德最厚，陛下就不需再犹豫了。 听完刘幽求的话，李旦点了点头。刘幽求的说法正代表了诸多大臣的想法，看来他们都站到了李隆基一边。公元710年6月27日，李旦下诏立李隆基为太子。李隆基随即上书，请求将太子之位让给大哥李承器，李旦没有批准，由此李隆基被册立为太子。如果不了解历史，很多人会对李承器和李隆基的兄友弟恭大加赞赏，那么我告诉你，别急着赞赏，这一切也是在演戏。李承器真的看着皇位不眼热吗？当然不是了，他同样眼热，但是他很清楚自己的实力，跟羽翼已经丰满的弟弟相比，自己就是一个光杆司令。即便也出任了左卫大将军，但是那也只是一个名头而已，真正的兵权已经抓在了弟弟李隆基的手中。如果说李承器曾经还有幻想，那么看到刘幽求出面后，他就知道自己的幻想应该破灭了。那些刀尖上饮血的将领眼中只认李隆基一个主子，而不会认自己这个主子的哥哥。为什么李隆基要推辞呢？因为他要顾忌礼法，同时要顾忌那些潜在的支持李承器的人。李承器看似孤零零一个人，但是他的背后还是会隐藏着一些拘泥于礼法、热衷于嫡长子继位的人。所谓礼让，所谓兄友弟恭，其实都是政治游戏。只要记住下面这句话，我们就能随时揭开皇族亲情的伪装。亲情在皇族是奢侈品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公元710年6月24日，李旦登基称帝，李唐王朝从此恢复正统。虽然在公元705年，李显二次登基称帝，但是李显依然活在武则天的阴影之下。武则天引进的武士势力虽然受到削弱，依然分享着李唐皇族的权力。再加上后来居上的韦氏，李显的政府更像是李家、武家、韦家三家的联合政府。现在李旦称帝，猖狂一时的武家和韦家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，李唐王朝的正统正式恢复。登基不久，李旦便把母亲武则天的则天大圣皇后恢复为旧有称号天后，由此拉开了平反的序幕。则天大圣皇后， 天后看起来差别不大，其实相去甚远。如果一直保留则天大圣皇后，那就等于承认武则天的周朝也是正统，武则天的所作所为是合法的，而回归天后是把武则天的人生后期清零，她在此期间的所作所为已经不再被后人认可。迈过了这道坎儿，李旦着手给一些人平反。他首先平反的是二哥李贤，他追赠李贤为章怀太子，这便是章怀太子的由来。在李贤之后，起兵失败的李仲俊也被恢复了位号，追赠为节敏太子，而被武三思迫害致死的敬辉、桓延范、崔玄伟、张柬之、袁术己全部恢复名誉。参与李仲俊起兵的成王李千里、左羽林大将军李多作也得以在身后恢复名誉。在这些人之后，还有一个悲剧人物在时隔26年以后终于被恢复名誉和生前官爵，这个人就是李治的托孤重臣裴炎。裴炎的案子一度被武则天办成了铁案，在数次赦免中都特别强调裴炎一族不在赦免之列。现在裴炎终于得见天日，此时他已经长眠地下26年。如果说裴炎被恢复名誉让人感慨，那么裴炎的侄子裴宙仙的经历则让人唏嘘。裴宙仙原本受裴炎牵连流放到岭南，趁看守官员不注意，他从岭南跑回了洛阳。裴宙仙以为就此躲过了处罚，没想到不久之后又被抓获，被打了100棍以后又被流放到北庭。北庭位于今天的新疆吉木萨尔县。在北庭，裴宙仙开始经商，由于他头脑灵活，交际广泛，买卖做得很不错。不过在经商的同时，裴宙仙经常派人到洛阳打探消息。身为惊弓之鸟的他比谁都关心朝廷的动态。不久，裴宙仙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，政府要大规模处决像他这样的流放犯人。裴宙仙一听，汗毛顿时立了起来，他意识到不能在这里等死，随即开始向北逃命，一直逃到了游牧部落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跑到天边也能把你抓回来。不久裴宙仙就被抓了回来，等待他的只有死路一条。鉴于裴宙仙的经历比较特殊，北庭官员成立了裴宙仙专案组，在裴宙仙供认不讳后，专案组专门上书武则天，请示如何处理这个特殊的犯人。这时候负责处决流放犯人的钦差已经到达北庭，除裴宙仙之外，其余流放犯人基本都被处决了。裴宙仙因为等待女皇的批示，因此暂且羁押，暂缓处理。这一缓就缓出了裴宙仙的一条命。没过多久，武则天向全国下达新的诏书，还没有处决的流放犯人一律赦免。这样裴宙仙又捡回了一条命，他被释放回洛阳，重新当起了平头百姓。现在裴炎被恢复了名誉，李旦主持的朝廷开始寻找裴炎的后人，找来找去只剩下裴宙仙一人。李旦就把恩宠落在裴宙仙一人头上，委任他为太子詹事及太子总管府主任秘书，品级正六品，正处级。此时的裴宙仙经历了26年的沉浮，也经历了26年的人间冷暖。所谓